诸位同学，大家好，请掀开《十善业道经》第八页，倒数第四行，最后三个字看起。三，得不坏信顺本业故，那么这是说，这个利两舍所得的第三种殊胜的果报，本业是指我们在这个世间从事的一种行业，这个意思是说，无论你从事哪一个行业，你都能够得到社会大众的信任与随顺。当然你的事业就一帆风顺了，你的事业决定会成功。这个我们现在人所谓的人缘好你能够得到许多人呢来协助你，成就你的事业。得到很多善友来帮忙，这是缘。这个真正的因呢，是在立念时，是在不妄语。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不妄语的殊胜功德，确确实实是不可思议。那么就因果道理上来说，我们能够不破坏别人，所以自己无论经营什么样的事业，也不会招别人来破坏，这是果报吗？如果我们自己在这一生当中不妄语、不念舌、不恶口，我们在事业上还遭受别人嫉妒破坏恶言相向，这个事情不是没有，有的那是什么原因呢？过去生中做的不善，所以一定要懂这个道理，绝对不是我这一生所修的没有感应那你这个怀疑你就错了佛家常讲因果同三世我们这一生的造作所受的一切果报，业因前世种的前世修的不善，这一世修的虽然很善，还不能够免果报但是我们心里明白，来生呢这种恶缘恶报就不会有了所以这一生当中接受佛菩萨的教诲，一定要随顺佛陀一定要有信心，决定不怀疑以往没有遇到佛法，做错事情太多了这是肯定的。如果我们积极修善断恶修善真的像了凡居士那么样的认真，那么样的努力过去生中的不善果报也能改善。 啊，这个就是佛家讲的勇猛精进啊。如果不是勇猛精进，这个定业很难转啊，不容易转的。我们这一生所修集的来生得报啊，所以不能不勇猛精进啊。那么勇猛精进，我们这一生得的是花报啊，果报比这一生所受的花报啊更要殊胜。第四种呢，是得不坏法行，所修坚固故。这个法行是讲我们修行啊，这就是讲学佛。你学佛了，也不会被人破坏啊。这个事情我们见得很多啊，啊，有一些。这在佛法里面修得很好的啊，也修了很多年了啊，遇到一位知识劝导他啊，还有法门比你这个更殊胜的，这一劝他心动摇了啊，舍弃了啊，跟别人学去了，这就是破坏他的法性。这个是恶有啊，在现在这个社会很多啊，啊，正如《楞严经》里面所说的，啊，这个末法时期就是讲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邪思说法如恒河沙，啊，有不少同修来给我说，啊，他说他的同参道友们，以前都念无量寿经。都念阿弥陀佛修了很多年不错了啊，现在跟别人走了啊，不相信无量寿经了，也不念阿弥陀佛了啊，来跟我说他忧愁的不得了。我说不必忧愁了，各有因缘啊，要懂这个道理，各人有各人的业因业缘啊，佛都奈何不得，我们有什么能力呢？啊，我们劝导他尽到做朋友的责任。啊，他信不信是他的事情，我们不能干涉。啊，干涉呢，就把自己的道心扰乱了。啊，那么这个人虽然跟别人走了，舍弃了净宗法门了。说不定再过几年他又回来了，很难讲的。我们自己修得很好，这是个榜样嘛。过几年比较比较，哎，他觉得你修得不错，我不如你，就他就很可能回来了。这个时候用言语劝他是起不了什么效果的，啊，决定要以真正的行持。啊，长时间的去感化，这才能起作用。啊，所以一定呢要懂这个道理。啊，那我们想想，当然这个因与缘都是念事，啊，挑拨。啊，挑拨的人有两类，一个是有意的，有意破坏他的；一种是无意的。啊，无意的很多，他自己本身不认识。啊，他修了邪法，啊，他劝他的一些朋友们，啊，都跟他一样啊，去信邪法，把邪法当正法，啊，把正法看作邪法，啊，尤其是我们今天提倡的。无量寿经的汇集本啊，一直到现在反对的声音很多啊。李炳南老居士得到这个本子 当年在这个台中开讲的时候，是好像是1950年啊，对，民国39年，这是50年，1950年。那个时候就有人批评了，不过那个时代的人心地还比较淳厚，批评还不是直接。这是人家的德行呐，讲得很含蓄啊。现在人呢，没有这种含蓄的这个情绪了，没有了。严厉的指责，受这个影响的人有。所以同学来问我，那怎么办呢？我说随他去嘛，各有因缘嘛。这是什么呢？自己认识不清了，道心不坚固，才会受这个两舌尖利动摇了发心。所以佛法，佛常常在经典里头教导我们要深洁意趣。你对于经教的义理了解的越深越广，你的信心才坚定。愿心坚固，终不动摇。这个会记本，正如夏老居士往生之前所说的，这个会记本会传遍全世界。世界上人名言的人很多嘛，有智慧的人也不少啊。9种本质摆在面前，他自己可以选择。9种本质都好。无论用哪一个本质，只要老老实实去修行，都能够往生净土，都能够见阿弥陀佛。9个本质到底哪个好，哪个不好呢？没有标准，标准在自己。这几个本子，你看哪个本子你看得很顺，看得很畅通，意思很明显，这个本子对我就契机。契机就得利益了。注意要晓得，讲经说法是给你介绍，是语言的，能不能成就是你的功夫。功夫是什么呢？功夫是信愿行。信什么？不是信这个经本，信阿弥陀佛。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经本，它内容介绍的都是叫你信阿弥陀佛，信西方极乐世界。那这就没错嘛。所以只要建立信心，具足信愿行这三个条件。行决定要依大势至菩萨教导我们的纲领，斗摄六根净念相继。 毒蛇六根里面决定圆圆满满包含了十善业道。啊，为什么呢？如果你要造十恶业，你决定没有办法收摄六根。啊，果然收摄六根，这个人决定是纯善之人。啊，以善心善行念佛才得往生净土。啊，我们通常讲发菩提心，这都是泛泛而言的。啊，怎么发菩提心？发菩提心要哪些条件？华严经上讲得很清楚啊。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前面三位善知识就是代表佛法僧三宝。啊，吉祥云比丘代表佛宝啊，啊，所以叫念佛法门。啊，海云比丘这代表二柱菩萨，智地柱代表法宝，那就给你讲发菩提心，那里都说得详细啊。啊，我们读了之后才知道，哦，原来菩萨发菩提心跟我们完全不一样。要真干呐！啊，妙住比丘代表第三住菩萨，啊，代表僧宝修行住。啊，怎样修六度万行？啊，华严虽然讲了许许多多法门，但是直归净土。啊，所以普贤菩萨是我们娑婆世界净宗初祖。啊，在华严会上十大愿望导归记录，啊，那么我们自己要得不坏法行，所修坚固，决定不能够妄语两舌，啊，这个毛病不能改掉，菩提道上就不可能一帆风顺。啊，你的逆境恶缘总是不容易摆脱。啊，这些招难从哪里来的，一定要晓得是自己过去今生所造的。啊，如果你要是怨天尤人，你是罪上又加罪，堕落受苦还是自己，没有人代替啊。啊，不懂佛法的人往往受到灾难，自己心不平啊。啊，总是觉得别人陷害他。啊，总是觉得别人对不起他。啊，社会对不起他，甚至是老天爷对不起他。啊，佛菩萨对不起他。这个造业就重了。啊，这个是不解如来所说意，真正通达啊佛教会的一区，我们就觉悟了。啊，事出事法不离因果。啊，因决定是自己造的。啊，佛没有办法给你。佛要是能给我们，我们就不要修行了。啊，佛大慈大悲，那让我们都成佛了。啊，这是办不到的，是公修功德，婆修婆德，不修不得了。 佛的慈悲只是把道理给我们说清楚，修学的方法提供给我们。他是个过来人，把他修学的经验提供给我们做参考。我们能相信顺着他这个道路去走，我们决定有成就。佛对我们的加持只是如此而已啊，这个诸位要懂得。就像我们做学生听老师，老师对我们的加持，教导我们路一定要自己走。你在学校念书老师教你，那作业要自己做那不能说老师带你做作业，哪有这种道理呢？老师带你做作业，你能成就吗？作业一定要自己做所以我们一定要认真的修行。修什么呢？把错误的行为修正我们前面念过的这个杀生、偷盗、邪行、妄语、两舌，这是错误的行为把这些错误行为修正永远不杀生、不偷盗、不邪行、不妄语、不两舌，这就是叫修行所以诸位呀，修行两个字定义一定要认识清楚不是说我每天读经是修行，我每天拜佛是修行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杀盗淫妄，那有什么用处呢？拜佛也没有处做再多的好事都没用处这种例子很多很多我们在古人笔记小说里的看到很多有一些人在一生当中造了很多罪业发了大财但是这个发财呢，都是昧着良心欺骗别人赚得来的到晚年呢，也知道后悔呀，也知道错了，天天拜佛修桥补路，尽做好事最后还是得恶报什么原因呢？这个业转不过来转不过的是实在讲做得不得力欺骗别人赚了10万拿个2万来做好事，来报复菩萨，这有什么用处呢？所以我们仔细去观察呢，都是对于教理欠通他所行的不利了如果真的通达真的勇猛精进，业报能转，哪有不能转的？阿舍世王造无逆十恶临终忏悔还能够上品众生，你由此可知勇猛精进是真能转，转不过来的不是勇猛精进的是想转，但是贪嗔痴没有完全放下以为做一点好事就可以弥补了你做了10分恶，你才做2分善呢，转不过来做了10分恶，必须有12分的善，那可能转过来。这些道理事实经典上有，古人笔记传记里头有 如果你自己冷静地来观察呢，在我们周边环境啊，我们认识朋友当中有啊，活生生的就在我们面前，我们能看到啊，才知道事出世间业因果报啊是真理呀，啊是定律。不但是六道凡夫不能改变，三乘圣人诸佛如来也不能改变因果。啊，所以世尊对于一切众生的教诲，十善业道是头一堂课。啊，我们从这个经入门，也在这一部经上得大圆满。啊，十善都做到了，都做得非常清净圆满，你就成佛了。好，今天时间到了。啊。